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为您继续播放的是长篇广播剧《世纪坛花絮之猜猜我有多爱你》，叮叮，关于手提袋的争执。 每一次去实地探索呀，妞妞手里总会有一个手提袋，袋子里呢，装着的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参加实地探索活动需要的道具和相关的资料，但是啊，这个袋子却成了一个小麻烦。最主要的原因呢，是它占用了妞妞的一只手，而本来啊，这只手应该是属于小朋友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每一次活动的时候，这个袋子总是由妈妈们帮忙提着的。尽管每个妈妈的手里都有不少的东西了，比如宝宝的小书包啦，他们自己的提包啦，还有宝宝的水壶和外套啦，但是每个妈妈都非常热情地要求帮妞妞这个忙。在此啊，妞妞要说一声谢谢。这一次呢，也不例外。活动一开始呀，妞妞的这个手提袋就被雨明妈妈接了过去，但是事情到了后来却有了不同以往的进展。这个进展呢，是从雨明开始的。小雨明看到了妞妞的这个手提袋，于是向妈妈提出要求，要由她来提。妞妞不忍心呢，于是说不用不用啦，谢谢雨明了，她太沉了。谁知道小家伙掂了掂手提袋，冲妞妞一乐，走过来拉着妞妞的手径直朝前走去，还特意的加快了脚步，好像在说这点东西小意思啦。妞妞回头去征求雨明妈妈的意见，漂亮妈妈冲妞妞点了点头，示意没问题。于是我们的队伍继续前进，我们的影子投在我们前方的地面上。妞妞看到身边有个小小的身影，拎着一个比她的胳膊还要长的袋子。可是呀，没过多久，妞妞所带的队伍里却发生了小骚动。妙妙和雨明一人一头揪着手提袋扒开盒了，很快其他几个孩子也加入了战团。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特别的一次拔袋比赛了，因为啊，以往的拔盒比赛顶多是参赛双方，而本次拔袋比赛却有七个参赛方，每个孩子都往自己的方向使劲儿。妞妞和妈妈们赶紧上前围合，一问才知道，原来战争的起因是孩子们都想帮妞妞姐姐来提这个袋子。这个事件呢，最后在妈妈们和妞妞的共同努力之下宣告平息。大家决定还是由雨明来提那个袋子，因为袋子要是在大家的手里传来传去，我们的活动需要道具的时候会很不方便的。记得妞妞当时告诉孩子们，好朋友之间应该好好的商量，而不是用争抢的方式去解决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妞妞说了一声谢谢大家。